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日陶杰嘅披床同埋白伟聪嘅呢，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现时咧俄乌战争嘅局势咧系继续进一步咧系紧张嘅，因此爆发世界大战嘅危机咧依然未有减少。因为咧，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已经破天荒咧宣布将会向乌克兰出售系美国其中一只犀利嘅秘密武器，叫战斧式飞弹。嗱，对比起半年前 Donald Trump 咧系啱啱上台，记忆犹新。嗰陣時咧，佢係兜兜面咧，係羞辱啊！呢個烏克蘭嘅總統澤連斯基同埋烏克蘭，第一係佢話你點解啊，係仲壓住個權位唔落台；第二就係你知唔知道你手上咧係冇卡；第三就係俄羅斯隨時可以咧係直入基輔，滅咗你呢個烏克蘭。佢而家咧，普京只係喐得你烏東咧，係已經係相當之留守，係嘛？咁第四就係咧，曾經拒絕啊喺啊聯合國嗰度咧，係譴責啊呢個啊俄羅斯咧係誒侵入呢個烏克蘭啊，係三週年嘅。咁而家突然間咧，係嗰個立場180度轉變，顯然咧就係阿拉斯加嘅嗰個高峰會咧，雖然你又出動到美國嘅戰鬥機喺啊普京頭頂嗰度飛過去咧，係予以咧係威嚇，似乎啊。到目前為止，我哋喺牌匾嗰度睇咧，冇乜成果。於是會唔會恼羞成怒啊？怒從心上起，就惡向膽邊生。所以果然 Donald Trump 呢個人啊，係非常之難以預測嘅，係嘛？嗰陣時話啊，佢好想咧係製造和平，佢係一個最憎惡戰爭嘅人，但係而家唔係嚇，終於咧係發威啦。鮑生，你點睇呢個戰斧導彈啊？係到底有幾大嘅殺傷力啦？ 是咁啊 ,Donald Trump 喺10月6号呢表示啦，佢话喺某种程度上做出决定啊，向乌克兰提供呢个远程嘅战斧导弹。咁喺椭圆形办公室里面，佢哋对记者讲，佢话首先呢佢要搞清楚乌克兰呢攞呢啲导弹嚟做乜嘢啊，佢哋射到去边度，佢必须要问呢个问题。啊、其实咁样讲呢，其实已经系好婉转地呢表达咗佢將會提供戰斧導彈，因為戰斧導彈我哋射去邊度，咁梗係射向俄羅斯嘅領土裏面嘅軍事目標啦。咁而且打擊嘅地方一定係指揮中心啊，或者係機場啊，依啲重要嘅設施。咁點解依個消息咁重要呢？因為戰斧導彈嘅射程咧，依個遠程嘅戰斧導彈係可以由1600到2500公里之間。咁呢個係咩概念呢？嗱，而家咧喺歐美，包括英國同法國提供嘅暴風式嘅導彈咧，個射程只係250公里嘅啫，即係話如果以最長嘅射程嚟講，這個射程足足係大咗10倍，咁十倍嘅個距離，咁當然飛到去莫斯科都得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如果真係提供戰斧導彈俾烏克蘭嘅時候咧，咁即係咧美國默許咧烏克蘭係可以攻擊咧。俄羅斯境裏面大部分呢啲重要嘅軍事目標，嗱咁我哋要記得咧，當初喺俄烏戰爭期間咧，歐美國國特別係美國咧，對於烏克蘭去攻擊俄羅斯境裏面嘅軍事目標咧，係採取一個咧好小心同埋謹慎嘅態度。每一次咧，其實提供嘅武器咧，都希望咧烏克蘭咧係唔好咧作為打擊俄羅斯境裏邊嘅目標。嗱，當初譬如話提供海馬斯嘅火箭嘅時候咧，已經咧烏克蘭係唔可以咧攞嚟襲擊咧俄羅斯境裏邊嘅依啲軍事集結點啊或者指揮中心，最多只能夠對付咧已經進入咗烏克蘭境裏邊嘅俄羅斯軍隊。好啦，下一步啊。提供的精确打击导弹 PRSM 的时候呢，那就已经容许它射向这个俄罗斯境里面目标，但是那个射程呢都是讲的是大约百多二百公里的。那再加上欧美提供刚才我所说的暴风之影的导弹呢，最近最近都是250公里。那已经是局限于在哪里呢？就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接壤 嘅呢啲边境里边嘅俄罗斯目标。但系如果战斧导弹真系提供俾乌克兰嘅时候咧，咁打击嘅目标咧就远远离开呢个乌克兰嘅边境啦。嗱，咁呢个当然系一个好消息啦。咁但系咧，我哋都要记住一样嘢：战斧导弹嘅发射平台嗱，战斧导弹咧主要咧就喺以往啊系海上边嘅发射平台。通过潜艇啊或者战舰上面的垂直发射系统发射，咁而战斧导弹小部分啊系有陆上发射嘅系统嘅，咁但系呢个乌克兰咧系暂时未有拥有呢个咁嘅系统，所以即使咧真系提供呢个战斧导弹，究竟个发射平台系乜嘢咧？而乌克兰有冇咁嘅能力喺短时间里边咧去安置呢啲发射平台咧？呢个系都系一个问号，所以而家暂时咧。究竟烏克蘭是否真的掌握到這個戰斧導彈的發射能力呢？這個是 yes and no 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怎樣，這個都釋出了一個信號，美國是已經對烏克蘭的戰爭的態度是改變了，不再是尋求和平，而現在反過來是希望止戈為武，用實力去追求俄羅斯去回到談判桌上面，這個這樣的想法已經成為過去式了，陶先生。 俄罗斯如果俾例如莫斯科系俾乌克兰嘅攻击咧，咁已经讲过，就将会咧系宣布对乌克兰战争咧系出现一个质变，系会升级，随时系同北约咧系破裂。咁俄罗斯啊可以点攻击咧？极可能咧系采取多层次剧烈嘅军事回应，包括大规模空袭基辅，同埋咧。基础的设施就全数毁灭，集结咧扩大地面的陆军攻势，甚至咧威胁咧使用战略性的武器，即是话咧呢个核弹系嘛？咁俄军过去已经展现对基辅同埋全国各地的空袭能力，动用几架、百架甚至几千架无人机同埋大量巡航弹道飞弹，集中咧系攻击机场、交通枢纽。多次咧，亦都鎖定烏克蘭嘅電力網、天然氣廠、水庫、橋梁等民生戰略措施。2025年嘅恐襲咧，就已經咧係重創基輔嘅政府大樓同埋重要嘅交通嘅橋梁。普京已經講過，俄軍嘅主動權在握，但而家咧就踏入10月中啦，好快咧個氣候就進入嚴冬，一旦進入冬天咧，咁啊對於俄羅斯咧更加不利嘅。所以你而家喺冬天来临之前，如果呢个乌克兰用战斧导弹咧，系深入俄罗斯嘅领土去攻击佢嘅，譬如重大嘅措施，例如发电厂例如咧其他嘅嗰啲重要嗰啲可以令到冬季嘅经济或者个民生得到保护啊嘅设施，几大镬嘅。好啦，咁嗰阵时如果你用俄罗斯点样回击咧，系嘛？包括战术性的核武或者高空的爆炸的重大的武器会不会呢？这个相信就美国那里应该空有成竹。现在就是如果你美国是向乌克兰提供战斧的导弹，那普京是不是会对欧洲展开全面的报复？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不断派出无人机、战斗机，几十架无人机，你如果系有两三架系误闯入领空咧，都可以话系摆乌龙。但系20几架咧，就冇人相信咧系呢个失误噶啦。咁而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波兰已经咧系派出战斗机咧系去升空，严防咧喺呢个波兰同埋乌克兰嘅边境咧出现俄罗斯嘅军机闯入。讲到明，因为今次咧系由 Donald Trump 出声嘅，就对呢个北约讲。你不用怕他，只要俄罗斯的战斗机闯入你们北约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你一于将它击落，击落就当然就会连同战斗机的机师一起拿命。那会不会招致报复呢？有一宗先例，就是2021年8月15日，就是俄罗斯有一架战斗机闯入了土耳其的领空，而且領空裏面只有17秒，就即時咧係俾土耳其咧係開火擊落。嗱，呢個戰鬥機咧就係俾呢個土耳其嘅地面啊個炮火係擊落嘅。擊落咗之後，俄羅斯有冇報復咧？冇，風平浪靜一路到而家。所以咧，以土耳其啊開呢個先例咧，咁所以 Donald Trump 話你放膽擊落佢嘅戰鬥機，應該就冇事。 我认为都冇事，系咪？之但系如果你用战斧嘅导弹啊，系深入俄罗斯嘅领土咧，咁普京咧系冇办法咧向国内嘅民意交代，尤其系而家步入严冬，发电厂俾嗰啲战斧啊导弹摧毁之后，吓全国咧系陷入啊，甚至至少唔好讲全国啦，吓莫斯科咧陷入一个冻死人嘅状态，咁又点咧？嗱，所以呢个两个层面嘅事，你嘅战斗机啊、无人机啊闯入呢啲咧，吓丹麦啊、瑞典啊、芬兰咧，你俾人打落嚟，你先了解战，而且国内嘅人咧冇任何切肤之痛，之但系你战斧式嘅导弹咧系深入莫斯科咧就唔同啦，系咪？咁所以就系、是、啊。点解而家系会够胆俾呢个战斧导弹呢？好明显就系佢判断你普京挨唔得几耐咯。你而家成个战争经济啊，系消耗啦，非常之犀利吓。 今次 Donald Trump 咧，声称话提供战斧导弹俾乌克兰咧，仲有好多未明朗嘅因素嘅。咁有啲分析觉得其实佢只不过咧系作为一种警告，未必真系会提供。因为嗱，战斧导弹嘅数据头先我提到啦，由1600公里去到2500公里啦。咁喺80年代咧已经装备俾美国嘅海军使用噶啦。咁喺海湾战争同埋多次咧对付呢啲恐怖组织啊或者胡塞武装嘅时候咧，都动用过战斧导弹嘅。咁当然对付呢啲我哋叫做次一等嘅军事目标咧，或者一啲恐怖组织系绰绰有余。因为战斧导弹除咗佢航程远之外咧，咁佢亦都可以貼地飛行啦，根據嗰個 programming 啊，就可以迂迴咁樣去避開一啲敏感嘅軍事目標啊，或者係佢嘅攔截佢嘅導彈基地啊。咁但係佢亦都佢有局限，局限就係佢嘅速度，因為佢唔係一個超音速嘅導彈，佢個速度咧只不過大約係800到900公里左右，即係類似民航機咁嘅速度。咁你話快唔快咧？咁當然喺飞行嚟讲系快嘅，咁但系以军事嘅速度嚟讲咧，今时今日咧唔系一个高速嘅导弹，拦截佢咧系可能嘅。嗱，譬如话俄罗斯嘅 S-400 嘅防空导弹系统咧，系有机会咧可以拦截到。咁当然要视乎咧俄罗斯嘅导弹嘅数量同埋佢嘅实战能力啦。咁而佢嘅弹头咧，亦都系1000磅左右。咁呢、這个咁嘅打擊力咧，就唔算係好高，所以有時候咧，對付一啲重要嘅目標，可能要動用咧多回嘅戰斧導彈咧，先至能夠完全摧毀。嗱，咁依部分咧係佢嘅局限性。另外一個局限性，正如我頭先所講啦，係主要咧係利用美國海軍嘅垂直發射系統，包括潛艇同埋驅逐艦啊、巡洋艦上面去發射嘅。咁另外咧一個陸上發射嘅垂直系統就係泰豐嘅導彈系統。咁但系头先我讲嘅海上同埋陆上嘅发射系统咧，乌克兰而家都冇。咁如果真系要提供战斧导弹咧，咁系咪要一并提供呢啲技术同埋人员俾乌克兰咧？嗱，呢一点咧，亦都系普京最新嘅回应咧里面提及。佢话如果美国真系提供战斧导弹嘅时候咧，佢警告美俄嘅关系将会破裂，因为咧佢认为一定是有美国军事人员咧随同去协助乌克兰去发射或者系定位俄罗斯嘅目标，咁样等于咧系美国间接攻击咧呢个俄罗斯噶啦，咁所以一定系会导致升级，所以佢咁强硬嘅反应同埋警告之下咧，我觉得 Donald Trump 未必会咁快咧系提供呢个战斧导弹嘅，而且短时间里边咧，乌克兰亦都未必可以掌握到呢个技术嘅数据，同埋咧可以利用呢个垂直嘅系统去发射呢个战斧导弹。所以今次咧而家嘅状况咧，我觉得系一种外交上边嘅喺度角力，同埋咧系一种事先张扬嘅警告。咁下一步系点咧？咁啊，普京回应咗之后咧，咁睇下 Donald Trump 嘅反应啦，究竟系咪真系会答应呢个乌克兰？乌克兰方面当然是希望尽快能够得到啦，因为咧而家咁嘅情况咧，和谈已经系好渺茫。我哋亦都一早分析过，当初嘅乌克兰嘅战争嘅和谈，普京同埋泽连斯基嘅会面咧，到而家今时今日为止咧，都冇出现过。咁你就证明到其实咧，普京系冇打算咧去接受任何嘅和议啦，陶生。 既然系咁咧，就战虎式导弹谂都唔使谂啦，即刻提供啦，收唔收钱都其次啦。因为咧另一方面咧，就已经有另外一啲嘅进展啦。因为中国暗撞俄罗斯啊，攻打乌克兰嘅证据咧，就已经由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嘅官员咧系宣布，佢话咧乌克兰政府揾到证据，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卫星数据，用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攻击时候嘅目标定位，就连乌克兰境内嘅外国企业使用嘅设施咧，都成为中国正提供数据嘅攻击目标。嗱，呢啲外国企业咧，包括系美国嘅吓，咁所以咧，呢啲系由乌克兰啊方面提供嘅证据咧，呢个就冇得倾噶啦，系嘛？咁所以咧，喺8月21日啊，佢所指咧就系俄军空袭乌克兰西部啊，击中当地一座美国嘅电子工厂。咁啊，泽连斯基咧多次指控中国咧系帮助俄罗斯嘅攻击，并且联合国安理会嗰度话，如果冇咗中国咧，就普京咧就乜嘢价值都冇，咁你乜都唔系。所以炮轰咧喺呢个中国已经出晒声啦。咁既然系咁，系嘛，又唔停火，又唔停战。咁即系点咧？咁你跟住你嗰啲咁嘅战斗机啊，同埋嗰啲无人飞机啦，不断去滋扰，所以咧已经其实我都话啦，技术上已经咧系第三次世界大战系爆发咗，因为中国参与咗啊嘛，系嘛？咁其实咧就俄国嘅自杀式嘅无人飞机里边，有60%至65%嘅电子零件咧系来自中国，系咪？中国的参与呢就已经呢是令到这一次的战争呢是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性质的。咁另外美国智库呢亦都宣称俄罗斯呢是帮助中国军队训练空降部队，是可能是用来攻击台湾。这样呢就是美国华盛顿智库叫战争研究所 ISW 发表的叫敌对集团任务组的更新报告。另外俄国是向中国军队提供2栖的步兵战车、空降运兵车，可以在天空那里运下来，还有几十架是这些装甲车。对于在台湾的高山崎岖地形作战是特别有用。另外俄罗斯还计划向中国军队提供长程特殊用途的降落伞，协助训练解放军的空降、机动和火力控制。用以交换就是中国是提供卫星的数据，这个很清楚。这个历史上两边，即是你勾我背脊，我又勾你背脊，即系嗰啲两只马骝啊，系嘛？因为咧，佢哋自己个背脊如果有失乸，系个死位，所以你同我勾，我同你勾咧，啊，唔系话未试过嘅。喺香港啊，割让俾呢个英国之后嘅10年，港督戴维斯就同啊清朝啊嗰个官员祁英，即系唔系老人家，真系签署啊《南京条约》，系将咧香港割让俾英国啊嗰个满清个官员啊，佢同祁英啊达成协议啊，因为即使喺道光年间咧，明末清初啊嗰个咧地下嘅反清复明嘅集团咧，系仍然未曾消失啊，嗰阵时有天地会啊、歌老会啊咁样咧，纷纷系出现，而咧。祁英咧就认为好多呢啲反清复明嘅组织，即系三合会啊，就潜入咗去香港咧，系开始聚集同埋活动。咁但系咧喺福建同埋广东沿海一带咧，又有海盗出没。呢啲海盗咧又打劫啊英国嘅商船，包括张宝仔啦。咁所以嗰阵时点咧？就是香港政府戴维斯英国殖民地政府就同清廷嘅祁英咧。就達成協議，祁英就出動清廷的水師，係協助英國咧掃蕩南中國海嘅一帶嘅海盜。但係英國就幫清廷咧係喺香港境內係鎮壓或者偵查嗰啲地下嘅三合會。所以殖民地政府點解有一條法例，就係叫自稱為三合會會員，同埋當時殖民地嘅警方。点解对黑社会几个堂口啊，就已经有扫荡嘅传统咧？包括对佢哋嘅入会嘅拜祭嘅仪式啊，入会嘅嗰啲诗啊，